犹太人必须在手臂上佩戴大卫之星，而不是把徽章放在口袋里。在华沙有一辆专门为犹太人准备的有轨电车，一个 1.5 平方英里的地区变成了犹太人聚集区。盟军谴责建立犹太人聚居区，但是犹太定居区却比美国许多黑人聚居区情况好得多。在美国，黑人仍然被处以死刑，有时候被吊死在树上。英国载起许多殖民地的人权记录，同样是充满了残忍和种族主义虐待。温斯顿·丘吉尔参与布尔战争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在英国的集中营里忍饥挨饿致死。从来没有人因为在以下地区犯下的众多反人类罪行被绳之以法：印度、非洲、澳大利亚，还有在鸦片战争中使用鸦片对中国人的大规模毒害。墨西哥遣返法，在美国1929年至1939年间发生了对200万墨西哥人的强制遣返，这是首次由赫伯特·胡佛总统授权的遣返行动。其中120万墨西哥人出生在美国。美军对印第安人原住民的最后一次屠杀发生在南达科他州的伍德奇。到1924年，当地的印第安原住民几乎被完全消灭。幸存下来的孩子被送到寄宿学校接受再教育。在寄宿学校里，老师被要求杀死孩子里面的印第安儿童。美国种族歧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多数州强制实行种族隔离。通过吉姆·克劳案例，各州可以对那些与不同种族交往的人强加以司法制裁。最常见的隔离法类别是禁止异族通婚，并要求企业和公共机构隔离黑人和白人。以下是各州法律的一些例子。亚利桑那州异族婚姻法案，白人和具有以下血统：黑人、蒙古人、马来西亚人或印度人的婚姻无效。佛罗里达同居法案，任何没有结婚的黑人或白人，晚上在同一个房间里，他们会被处以监禁或罚款。密苏里州异族婚姻法案，所有白人与黑人、蒙古人之间的婚姻都是被禁止的，并且会被宣布为绝对的无效婚姻。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屡次三番的反对共和党努力通过的一项禁止私刑的联邦法律。1922年，未来的总统哈里·杜鲁门加入了三党。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神话，美国的反德宣传声称愤怒的希特勒完全无视四届奥运会金牌得主杰西·欧文斯。欧文斯在他1970年的自传中写道：当我经过希特勒总理身边时，他站起来向我挥挥手，我也向他挥手致意。我想是那些作者对德国的风云人物希特勒进行了刻意的抹黑。回到美国后，欧文斯没有被白宫邀请去做客。他后来说，希特勒并没有冷落我，冷落我的是罗斯福。总统连个电报都没给我发。这位奥运冠军后来不得不靠赛马为生。1960年，差不多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年轻的卡修斯·克莱把他的奥运金牌扔进俄亥俄河。那是在一家餐馆的女服务员告诉他，我们这里不招待黑鬼。以后发生的抛弃金牌事件。待续。第八部分，阿道夫·希特勒从未被讲述的最伟大的故事。1940年已经与德国结盟的意大利现在也和在希腊和中东的英国人发生了战争。战争在巴尔干半岛爆发，在那里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久即将爆发。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前，希特勒首先要派出武装部队帮助确保这些地区的安全。六周内英军被迫从希腊和中东撤军。在南斯拉夫，英国支持的政府很快被推翻。克罗地亚900年来第一次独立。直到今天，许多克罗地亚人仍然把阿道夫·希特勒尊为解放者。日本战争。整个20世纪30年代，日本一直与中国处于战争状态。1940年，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新的维希法国政府同意 日本占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然而，大英帝国在该地区也有殖民地，与美国一道在1941年7月冻结了日本的资产。纽约时报1941年7月26日，这些措施实际上将所有与日本利益相关的金融和进出口贸易都置于美国政府的控制之下。1941年8月1日，仍在寻找参战方法的罗斯福强行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这是一种蓄意的敌对行为。这两项行动都是在灾难性的12月7日珍珠港袭击之前采取的。七，结果日本失去了 75% 的海外贸易，还有 88% 的进口石油，很快就没有足够的资源继续与中国作战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人与美国官员进行了谈判。美国方面要求日本在禁运结束前先撤出中国，日本人绝不会允许自己被这样的羞辱。罗斯福一定知道这一点。在《破冰者》一书中，俄罗斯历史学家维克多·苏沃洛夫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希特勒被迫采取了不情愿的先发制人的打击，对抗苏联庞大的军事机器，准备入侵整个西欧的野心。苏沃洛夫引用了苏联的绝密文件，清楚地说明苏联军队正在被建设成一支攻击性很强的武装力量，从而对参与希特勒为对抗英法而建立的防御圈的11个欧洲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该危害有可能造成导致这11个国家的军队、政府和政党都被一锅端而遭到摧毁的前所未有的局面。现在欧洲已经完全失去了防御屏障，斯大林希望德国通过入侵英国来扩大战争。事与愿违，当300万德军准备入侵信奉无神论的苏联的时候，斯大林自己反倒落了个措手不及。这些德军皮带扣上都刻着“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宋词，从波罗的海到黑海，300万德国士兵正在部署就位。1941年6月22日巴巴罗萨行动，发动巴巴罗萨行动，这是有史以来记录在案的两个国家之间最血腥的冲突。战争一触即发，仅在巴巴罗萨战役的第一天就有1200架苏联飞机在仅一次打击中被摧毁。德国装甲部队向东挺进，已经深入苏联领土，混乱加剧了灾难。没有克里姆林宫的命令，红军战地指挥员失去了对部队的指挥，茫然迷惑，被分割，被包围，成千上万的苏联士兵投降。在德军猛烈进攻的高峰期，斯大林消失无踪，他完全有理由在他的人民面前躲起来。德国战地影片记录的真实画面显示，苏联边防部队不堪重负，在炮火中溃退，混乱不堪，成编制连队投降，成千上万的士兵与逃难的平民混杂在一起，恰如圣经中描述的大混乱场景。然而也有一些苏联民众欢迎入侵者，对乌克兰的许多人来说，德国人的到来是破除斯大林奴役枷锁的天赐良机。当地妇女在德军经过时为他们祝福，这些德军的到来彻底消除了乌克兰人残存的对斯大林多年恐怖统治的记忆。开始斯大林被德军风卷残云一般的迅猛挺进速度惊呆了，德国人持续向东挺进，抵达了基辅、斯摩棱斯克和列宁格勒的郊区。然而在战线后方仍有小股红军据守布雷斯特要塞，进行着顽强的抵抗。被围困的红军守军坚持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他们最终被迫投降。希特勒对俄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印象深刻，以至于他展现出了罕见的仁慈。只有一名守军幸存者被枪决，那就是要塞守军政委米哈伊尔·福敏。元首认为布雷斯特保卫战是英勇无比的壮举，他也为自己的德军士兵树立了榜样。他和墨索里尼一起参观了要塞，算是褒奖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但对斯大林来说，布雷斯特的守卫者不是英雄。多年后，当那些被俘红军从德国人手中被释放出来，斯大林就把这些幸存者送去了古拉格。德国国防军迅猛无情的攻势似乎势不可挡，以每天50英里的速度推进， 德国装甲部队已经逼近斯大林帝国的心脏地带。在七月中旬，斯大林被迫考虑与德国人协商和平。当斯大林考虑如何摆脱战争困境时，他制定了一个计划，如果自己的军队投降，就惩罚这些投降者。在试图阻止溃败的绝望中，他发出了第270号命令。所有在前线被俘的军官和政治委员都将被视为叛徒。如果他们回到苏联，他们将会被逮捕并处决。但第270号命令的暴虐并不止于此。被俘士兵的妻子也面临着在古拉格集中营的监禁。希特勒组建了一个特别行动队，采取必要手段从苏联所有的城镇和城市中清洗那些顽固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和内务人民委员。然而，一听到德国入侵的消息，许多平民拒绝等待，并立即采取行动，对那些共产党压迫者以及相关的合作者进行报复。与此同时，罗斯福延长了土地租赁法，并提供了更多的财政援助，以及对苏联的军事援助，帮助共产主义集权能够坚持战争。现在有传言说，斯大林精神彻底崩溃了。随着莫斯科落入德国空军的打击范围，斯大林自己的权力中枢受到了直接攻击。德国军队争先恐后地攻向苏联首都。在其他地方，北方集团军向列宁格勒进发，中央集团军群向斯摩棱斯克夹击，南方集团军向基辅和乌克兰发起进攻。八月初，基辅郊区在一个快速的前行攻势中，德国南部集团军群威胁要合围这座城市。在八月和九月的前两周，德国国防军包围了一大片布满红军的地区，有四个苏军战区那么大。九月十八日，这座城市基辅沦陷，元首现在是他所有视察过的疆域的统治者。看来他正在实现他野心勃勃的目的，在冬天来临之前摧毁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列宁格勒位于德国国防军的前方，毫无防备。随着九月接近尾声，列宁格勒完全被切断了与苏联的陆地联系。九月底，元首启动了台风行动，这是通往莫斯科的最后一段路。14个德军坦克师和74个步兵师，总共180万官兵参加进攻。斯大林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恐慌，面对一场可能会消灭整个苏联的灾难，他们还有最后一个希望，那就是恶劣的天气会拯救他们。雨夹雪变成了大雪纷飞，夜晚结冰的地面在白天变成了泥潭，使希特勒过度扩张的战争机器瘫痪。12月2日，德军到达波利亚纳，距离莫斯科市中心17英里。随着天气的恶化和气温的骤降，残酷的事实是，时间点绝对不利于德军。五天后，经过五个月的美国制裁，夏威夷珍珠港1941年12月7日，两个在奥帕纳雷达站值班的二等兵突然被雷达屏幕上的光点吓到，50架飞机飞往欧瓦胡岛。他们立即向陆军指挥中心报告了看到的一切。他们被告知这是来自美国大陆的飞机。第二波攻击的飞机起飞了。通信兵扶上中雄，监听到马歇尔将军给肖特将军的加急电报。舰长的第一波攻击舰队正在按计划行驶。睡眼惺忪的美国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员吃着变冷的早餐，把这次袭击误认为是疯狂的空袭演习。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美国的飞机。早上7点55分，俯冲轰炸机袭击了西卡姆和附近的机场。两分钟后，鱼雷战机开始轰炸战列舰。三分钟后，零式战机地毯式扫射了其他空军基地。这是的第一波战机袭击亚利桑那号，浓烟滚滚如火山喷发，火焰喷发至500英尺高。致命的第一波是西维吉尼亚号沉没。现在，俄克拉荷马号，一辆停泊在美国海军马里兰州号外舷的战舰被鱼雷击中，它开始倾斜，然后完全倾覆。越来越多的鱼雷击中加州和内华达号战列舰。在最后一颗炸弹被投下之后，美利坚合众国的太平洋舰队实际上不再存于世上。 日本袭击珍珠港后，接着对美国宣战。昨天1941年12月7日，一个遗臭万年的一天，美利坚合众国突然遭到日本帝国的海空军蓄意攻击。1941年12月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正式加入二战。英国也在同一天宣战。这次攻击真的那么出人意料吗？日本可能会在周末进行展开攻击。库鲁苏直截了当警告美国要做好战斗准备。待续。第九部分，阿道夫·希特勒从未讲过的最伟大的故事。就1941年的乌克兰，我们知道战争正在进行。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剩下的人被像牛马一样驱逐进运牛的火车，运到西伯利亚。实际上，离我们被塞进运牛车厢也只剩下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我们已经坐在火车站了。那是1941年9月。当德国军队攻占乌克兰时，德军阻止了放逐，叫停了火车。他们命令火车停下。他们好像上帝差遣的天使前来拯救我们一样。德军彻底清除了笼罩在我们头上25年的恐惧。他们为我们开放了教堂，告诉我们说，你们可以开展所有想要进行的宗教活动。那日子就像天堂一样。我的母亲直到她去世的那一天，她从未停止过讲述德军到来之后她所度过的两年美好时光。二，德军要接管房屋，我们很高兴地给了他们。那真是太棒了。德军让我们完全相信，他们是来把我们从共产主义魔爪中拯救出来。从来没有任何理由能改变我们的想法，何必要改变想法呢？在我们眼里，德国人就是大英雄。我们绝对信任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相信他奋斗的本质，相信他奋斗的目标、价值。我们有这些了不起德国士兵保护我们。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兴高采烈。但后来情况变得严峻起来，冬天来了。1941年12月11日，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四天后，希特勒在柏林国会发表了长篇大论的演说，探讨了罗斯福总统对德国的敌视政策。他详细描述了罗斯福政府日益增长的好战行为，并颇为戏剧性地宣布德国现在加入日本向美国宣战。意大利和克罗地亚很快也跟进向美国宣战。克罗地亚独立国通常被称为，成立于1941年4月10日，在安特·帕维利埃的带领下，数百名克罗地亚民兵从意大利的训练营出发，组建了一个新政府。他们统治了今天克罗地亚的大部分地区，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并要求清除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罗姆吉普赛人。然而，三分之一的塞尔维亚族人可以免于死亡或驱逐出境，只需要从塞尔维亚东正教改信罗马天主教。这与中世纪时期英国新教徒向塞尔维亚人提出的条件并没有什么不同。在耶路撒冷，希特勒与大牧夫提穆·罕默德、哈吉、阿明、侯塞尼以及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结盟，建立党卫军第13山地师。没有几个历史学家问过为什么这么多的外国人会支持所谓的种族主义者的希特勒。阿拉伯人和日本人并不是唯一站在第三帝国一边战斗的非白人。非洲人、斯拉夫人、亚洲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许多其他民族都与德国人一起并肩作战。希特勒的国防军和党卫军实际上是西方历史上最具文化、种族和宗教多样化的军事力量，毫不妥协的仇恨、狂热的民族主义和顽固的宗教信仰。所有这些因素即将导致在巴尔干半岛发生的恐怖事件是无与伦比的。南斯拉夫将成为各方政治利益角逐的战场，也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包括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君主制，以及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的斗兽场。记录在案和不容否认的是，疯狂的民族主义和狂热分子的克罗地亚人迫害了犹太人，共产党人被视为国家的敌人，被关在像贾塞诺瓦茨那样的集中营里。然而，克罗地亚人自己也是受害者，饱受 塞尔维亚人和布尔什维克游击队的折磨。事实上，的精锐部队黑军团于1941年9月3日由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幸存者组成。那些穆斯林都是在见到家人被塞尔维亚人和切特尼克斯人屠杀后逃离萨拉热窝的幸存者。黑军团最终赢得了无比残酷和无情的名声。黑军团的座右铭是不求不语，宁死不降，杀无赦。他们最辉煌的时刻是在保卫库普雷斯镇战役。尽管寡不敌众，他们和其他克罗地亚部队成功地保护了平民，抵抗住了共产党游击队四个团的进攻，阻止了平民遭到杀戮。战争结束后，在成功逃离共产党的追捕后，数十万克族士兵放下武器，并在奥地利边境小镇布莱堡向西方盟军投降。然而，英军欺骗了那些手无寸铁的战俘和他们的家人，让他们登上原本计划开往西部的火车。实际上，火车却把他们运送到东部，越过边境，抵达南斯拉夫。结果大部分死在了由约瑟夫·铁托元帅率领下取得胜利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员手中。一到南斯拉夫，他们就被从火车上拖下来，男人们被枪毙，妇女和儿童被迫步行前往战俘营。一路上，许多人被强奸、殴打或谋杀。这是被历史教科书未予记载的20世纪欧洲发生的最严重的大屠杀，在克罗地亚被称为布莱堡大屠杀、莫斯科战役。在1941年秋天的黑暗日子里，夏季的挫败让苏联红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希特勒的大炮已经可以直接轰击莫斯科，苏联似乎处于彻底被击败的边缘。此刻斯大林已经退无可退，他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自己的政权。希特勒和其盟军随时都有可能攻陷莫斯科。在首都，焦虑不安的斯大林任命朱可夫将军组织防御，这是他在11月底提出的建议，对德国的前行攻势进行反击，由此引发了苏维埃迅速的大规模反击计划。貌似无穷无尽的红军预备役人员使得该计划具备了可行性。斯大林在东京的间谍理查德·佐尔格发出情报，要斯大林不必担心日本军队从满洲进攻苏联。这一次至关重要的是，斯大林相信了一个无名小卒的建议，他命令将一半以上的苏联远东军事力量转移到了西线，17个新师训练有素的正规军配备全套装甲和火炮支援，这就是斯大林反击的主力部队。12月的头几天充满了期待的焦虑。就在5号，朱可夫出动了他的军队。在48小时内，苏军的攻势全面展开。希特勒守住前沿阵地的狂怒命令是徒劳的。红军的新型34坦克是坚固强大的战斗机器。该坦克被设计成在深冬的严寒中表现始终如一。成群的精英滑雪部队对于衣衫褴褛的德国国防军来说速度太快了，德军只能仓皇撤退。随着多个红军集团军的参战，原本要攻占莫斯科的德军战争机器被摧毁了。苏联红军在6个月的惨败之后，他们现在取得的艰苦胜利是毋庸置疑的。随着这一年的结束，首都西部的苏维埃城镇和村庄从短暂的纳粹占领中解放出来，苏联未来将取得更多更彻底的胜利，但没有比这一次更光彩夺目的胜利了。这是第一次从失败的边缘实现了惊人的复苏胜利。斯大林现在确信德国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他要求红军反复发动进攻，所有剩余的预备役都投入了战斗，他力图将入侵者赶出苏联领土，但这是不可能的。红军为超人般的努力付出了代价，军队已经精疲力竭。斯大林过于野心勃勃的野心造成了进攻的低效，这些攻势只取得了微不足道的成果，但是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到2月份进攻逐渐衰减结束的时候，红军在莫斯科保卫战中损失了近百万兵力。这个可怕的统计数字对苏联人民隐瞒了半个世纪。大多数德国国防军部队可能已经脱离了包围圈。 但是他们无法携带他们的重型设备。这些设备被遗弃在各处，这些地方成了巨大的德国废料场。这是向英国外交大臣伊登展示的最佳场景。当他来视察战场时，无论是英国还是斯大林的新盟友美国，都不相信莫斯科能在德军的猛攻下幸存下来。但如果这次胜利令西方盟国感到惊讶的话，他却给了斯大林一个取得完全胜利的错觉，他下定决心发动进一步深入的进攻。但斯大林估计错了，德国国防军还没有被打败，愤怒的希特勒正在计划新的大规模进攻。斯大林的愚蠢将再次迫使红军进行孤注一掷的防御，因此苏联人民必须继续战斗下去。这将是一段漫长而痛苦的旅程，许多人将无法活到最后。巴尔干半岛的俄国哥萨克，1917年俄国革命后，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暴政给大多数人带来的只有死亡和痛苦，特别是少数民族。其中一个受压迫的群体奋起反抗，和德国人并肩作战。他们以坚韧、激动和无畏作战而闻名。他们非常适合巴尔干半岛崎岖的地形，被派去清除该地区的共产党游击队。他们由一个魅力十足的德国军官领导，赫尔穆特·冯·潘维茨将军。他们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行动期间发生了一些暴行，特别针对平民，包括大规模强奸和处决。但1943年10月20日冯·潘维茨将军的命令让他手下人都明白了一点，任何这种残害平民性质的罪行都将被处以死刑。1945年5月11日，冯·潘维茨将军在被盟军占领的奥地利向英军投降，因为德国人得到了盟军的保证，不会将他们移交给苏联人。到5月中旬，情况变得越来越清楚，哥萨克人将会被送回苏联，在古拉格集中营接受处决。这一背叛行为被永存史册，称为对哥萨克人的背叛。作为受日内瓦战俘公约保护的德国人，潘维茨将军并没有被流放到苏联之余，他也完全知道自己被送去苏联的后果，但是他依然拒绝抛弃他的哥萨克战友。他说，无论胜利与失败，我都要和哥萨克战友们在一起，荣辱与共，生死相依。5月26日，他被解除指挥权并被逮捕。英国军队随后用棒球棒和枪托殴打那些哥萨克人，并把他们押上了火车。这样的暴力押送行动持续了好几天，最终英国人向红军押送了大约4万名哥萨克人，还有他们的女人和孩子们。许多人甚至不是苏联公民，那些没有被送走的人随后也被处决。赫尔穆特·冯·潘维茨将军于1947年1月16日在莫斯科被处决，直到今天哥萨克人还称他为欧洲最后的骑士。哥萨克人的背叛。待续。第十部分，阿道夫·希特勒，最伟大的故事从来没有说过。是1942年的苏联。随着春季战事的开启，红军在1941年末的胜利突然变得毫无意义。苏军在南部对哈尔科夫发动的一次仓促进攻被德军的反攻彻底击垮了。对于苏联士兵来说，这是如此彻底的失败，甚至斯大林的儿子也被捕了。他在宣传单上的名字是雅科夫·朱加什维利，这增加了德国宣称即将到手的胜利的可信度。面临着灾难的边缘，斯大林一如既往地以恐怖威吓治军。斯大林在1942年7月下旬签署了227号密令，这份臭名昭著的文件命令任何未经授权的撤退都要被处以极刑。斯大林说的就是字面意思，不许后退一步。这段特殊录像显示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严格执行了他的命令。这些部队以督战队之名著称于世，他们被部署在军队后面，并对违反第227号命令的人立即处决。坚决而又迅捷地执行了最高统帅的意志。斯大林拒绝用德国战俘交换他的儿子。据报道，他说，我没有儿子叫雅科夫。 雅科夫在被德国囚禁期间死亡，但具体情况尚不清楚。一种说法是他撞上了围绕着他的战俘营的电网，另一种说法是他在试图逃跑时被击毙。此刻元首相当的自信，他认为德国国防军能够夺取重要的石油中心格罗兹尼和巴库。两支小股德军一直在缓慢向东推进，向工业重镇斯大林格勒进发。希特勒看到了切断莫斯科和高加索之间所有联系的良机。伏尔加河上的这座城市斯大林格勒成为了他新的主要目标。战争中的日本，在轰炸珍珠港后，日本人现在正努力铲除该地区专横跋扈的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列强势力。1941年圣诞节，日军从英军手中夺取了香港、菲律宾、缅甸和英属马来亚。上述地区很快相继沦陷。然而，日军最大的战绩将是拿下英国在新加坡的大本营。日军以区区3万军队迫使人数远超自己，总数超过了10万的英国和澳大利亚以及印度军队投降。这是大英帝国有史以来最令人耻辱的失败之一。温斯顿·丘吉尔将新加坡的沦陷描述为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和最大规模的投降。后来，历史学家直接把矛头指向丘吉尔本人，认为他低估了日本人的实力，犯下了大错。在向日本投降数小时后，澳大利亚出生的戈登·贝内特中将和他的几名军官抛弃他们手下的士兵，仓皇逃回了澳大利亚。他再也没有担任过重要的指挥职务。降兵在新加坡抵抗的战斗于周日晚上10点结束。香港投降，敌人在下午5点50分要求停火。周四，英国亚洲舰队被击垮。日本占领关岛，日本的损失微不足道。1942年，在其鼎盛时期，大日本帝国统治的疆域横跨284,7000平方英里，数字有误，约2亿平方公里。它是历史上最大的海上帝国之一。1942年7月，德国国防军已经兵临城下，逼近斯大林格勒。斯大林命令平民，甚至包括妇女和儿童，禁止离开斯大林格勒。他的理由是，这些平民的存在会增加城市守军抵抗的意志力。斯大林格勒似乎唾手可得，但这是斯大林的城市，是他个人威望的象征。即使是妇女和儿童也有责任保卫这座城市。1942年8月23日斯大林格勒战役，但当战斗最终减弱时，已经有5万人阵亡。现在德国国防军正开进来，要占领这座废墟之城。当他们缓慢穿越郊区时，德国军队肯定期待着迅速的征服。相反，他们正在进入一个野蛮的杀戮场，进行一场生死决斗。这将是人类历史中最可怕的战争之一。因为德军一接近目标，废墟之地就爆发出狂暴的生机，疯狂的抵抗。苏联士兵和公民甚至不考虑投降。成百上千拼死的战斗在街头爆发。不断变化的前线像迷宫一样淹没了这座城市。前线可能是一所房子、一条小巷、一条有轨电车线路或一堵墙。每条街道都是雷区。坦克和大炮几乎成了摆设。士兵们失去了空中和炮火的支援，必须面对面地近距离搏杀。生命取决于他们的智慧、战斗技巧和脚技。指挥第62集团军的崔可夫将军发动一场巧妙的战役，但他寡不敌众的军队无法阻止德国国防军。到11月初，该战役已经穿越斯大林格勒，形成了一片狭长地带，把62集团军一分为二。在最后绝望的反击中，崔可夫向马马耶夫高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这是一个重要的高地，正是战场的中心。这座山至少一手八次。崔可夫把一切都投入到战斗中。战斗机从美国的阿拉斯加机场飞入西伯利亚，帮助即将发动反击的苏联红军。11月19日，西南方面军的一场猛烈的炮火穿透了前线。第二天，叶约门科的南翼方面军不断向前冲击，德国国防军措手不及，无法阻止他们。 随着德军部队在侧翼溃败，没有任何预备部队来阻止卷土重来的红军攻势。三天之内，红军西南方面军占领了卡拉什，他在斯大林格勒以西约80公里处。11月23日，在卡拉什西南几英里处，西南方面军的先进部队与叶洛缅科的部队会师。突然间，德国第六集团军和第四装甲集团军，也是希特勒30万最精锐的部队，被包围在斯大林格勒城内。猎人反被他的猎物捉住了。震惊的希特勒把他的救火员曼施坦因派到了斯大林格勒。两支苏联军队，第51和第二近卫队，急忙去迎战曼施坦因的救援部队，并将其彻底挡住。守军为了阻止曼斯坦因，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近2/3的守军伤亡。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现在无法得到援军救援，德国空军尝试救援，但红军装备了更猛烈的高射炮攻击，一批批笨重的德国运输机在天上被炸成数以百计的碎片。然而，就像之前的苏联军队一样，德军没有投降的念头。对于双方的普通士兵来说，这是一段在漫长而黑暗的战斗中可怕的尖峰决斗。在战争漩涡的中心，希特勒的勇士们已经意识到了注定要失败的命运。他们用最后一架飞机从斯大林格勒疏散了一些伤亡人员，还有他们对家人、爱人、朋友的遗言。但尽管他们继续战斗，子弹快打光了，红军还在向他们进攻。最后，在漫长的5个月之后，一场几乎是偶然开始的战斗结束了。1943年2月2日，德国陆军元帅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向苏联投降。30万德国、克罗地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士兵，包括与共产党作战的35000名苏联志愿者，被包围了。超过11000人拒绝在宣布投降后放下武器，宁愿与布尔什维克决一死战。到3月初，所有零星的抵抗都被消灭了。留下来的人中，很多人会在被迫向东，行进的途中被冻死，其他人死于疾病或虐待，或因在古拉格集中营中过度劳作而死亡。后来，历史学家证实，在斯大林格勒士兵写给家人的 11.237 封信中，几乎所有人都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决战到底，为国家社会主义和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而战死。陆军元帅弗里德里希·保卢斯被关押在苏联，直到1952年。后来他在东德的德累斯顿定居，他余生都在为他在斯大林格勒所做出的军事决策而辩护。后来有人引用他的话说，共产主义是战后欧洲的最大希望。1955年估计只有9万多囚犯，里的约6000余人可以返回家园。斯大林格勒被证明是战争的转折点。待续。第11部分，阿道夫·希特勒鲜为人知的最伟大的故事。从2月初开始，斯大林下令在南部战线展开新的攻势。虽然这些红军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并幸存下来，但是他们的指挥官还是不允许他们休息。他们必须在冬末的暴风雪中艰难前行，他们不过是苏维埃伟大领袖追求个人荣耀的工具人。红军深入纳粹控制区，奋力和疲劳，寒冷和泥浆作战，步兵缓慢异常的推进。